他话流泪。 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我是您的老朋友啦，黄欢。这首歌是黄莺莺的《门前杨柳迎风摆》。之前演员杨幂和刘恺威在微博上宣布他们怀孕的时候啊，杨幂的老爸通过微博公开征集宝贝的名字，随后这个网友说干脆叫杨柳树好了，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对于一直走少女路线的杨幂来说，以后当妈妈了戏路会不会受限制呢？杨幂这样说，她说不会的，我一直都在走少女路线，可以一直走下去，我觉得我还挺适合演少女的，在刘恺威身边我一直可以当一个放心的少女。对于将来的杨幂表示，唯一担心的还是小孩以后在哪儿生活，在哪儿上学的问题。 我在异乡的夜半醒来，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是你正午眠，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想念，隔了将近30年之后，年过半百的齐秦再次拿起当初那一份傲骨的勇气，用大篇幅的摇滚乐和古典交响乐重新构建起一个专属于他的音乐架构。我觉得这一次听到亚口2014和1985年版相比啊，齐秦的声线和过去数十年相比变得更加的有张力了，编曲上也呈现出了一种更加细致和饱满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是蔡幸娟爱的泪珠。 昨夜我洒下两泪黑珠，就像那串串珍珠，那是对你真爱的倾吐，对你的真情流露。昨夜我洒下像那串串珍珠，愿你永久收藏在心底，当作那感情信物。多少的欢月夜，多少的风

到的是来自陈慧琳的一首《记事本》。他应该是娱乐圈里最听话的明星之一了，你看他出道多年从来没有绯闻，也从无是非，只是凭借自己的唱功和能力去征服观众。这首《记事本》最早收录在98年出版的一张粤语专辑当中，第二年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后来呢，由于这首歌太红了，他又出版了一次，收录在他的一张国语专辑里。再来听哥哥张国荣《拒绝再玩》。 今年今晚很想盼着又换来代替换，如果 是冷的，但你是暖的， 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抱。当我车满归家，而没留下来伴着你玩， 就是刺激，就是刺激， 全因心中已知，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但我厌倦，在某天已拒绝再换。可以接我碗把，我不再需要天天辛苦。如今很需要真有伴，知你不满多好，仍未能放陪伴着你活。 就是自己仍然不易， 明知假使当夫，明朝一醒我心更苦闷。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 陈慧琳的人品很好啊，其实哥哥张国荣的人品也是毋庸置疑的。我记得林青霞曾经说过，说现在要找他这么好的人真的很难了。张国荣会在明知自己不能喝酒的情况下，在即将离开霸王别姬剧组的时候喝下十几杯白酒，吐了4个小时起不了身，连记者在报道哥哥离开的时候都是哭着的。张国荣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价值，很多人都奋斗明灯。继续这首歌送上李玟的《真情人》。 我的情人，

继续回来，不穿高跟鞋，这首歌名字叫做《窗外的天气》，来自萧亚轩。现在姐弟恋越来越多了，其实从生理角度上来看，30到35岁的女人的个人魅力是处于一个最完美的时段。这个时候25岁左右的男性生活状态还不错，他们积极活跃强壮，处在青春活力的顶点。所以姐弟恋如果只是处在恋爱阶段，其实无可厚非了。但是一旦涉及到婚姻，在面对婚姻责任和将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时候，还是要多方面考虑一下吧。 你的太阳系，我在阳光里，为何总是跟着不变的旧轨迹？我的一片地藏在黑洞里，仿佛都是出乎意料的好东西。怎样叫你相信，怎样叫你也发现是你的生命？也许太多猜疑，也许不够好奇，也许是你的世界太真实。闭上眼睛，我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树上长爱情，河水洗回忆，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屏住呼吸，我好想带你离开这里，你不用飞机，只要放肆万里以外更美丽。我越想靠近，你越想逃避，难道外星人是可怕的大骗子？那是织女星，那是牵牛星，只怪地球人有无聊的老传奇。怎样叫你相信，怎样叫你想跨过陌生的距离？也许太多猜疑，也许不够好奇，也许是你的世界太真实。闭上眼睛，我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树上长爱情，河水洗回忆，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屏住呼吸，我好想带你离开这里，你不用飞机，只要放肆万里以外更加爱你。放开你双手的武器，靠近你背后的你，是因为在我住的黑洞里从来没有阴影，从来不懂什么叫踏实地。 听到的是来自方大同的《黑洞里》。很多人认识方大同是因为那一首《三人游》，他是一个真正很有才华的人，香港罕有的灵魂乐唱作人。他有个外号叫做水哥，因为他喜欢喝水。如果你看他的演唱会或者采访视频，就会发现他一直都在喝水。他开玩笑说他可以用喝水来让自己不那么紧张和焦虑。再来一首彭羚《随而飞》。 住寝室，窗外的夜景迷乱美丽，想起过去，想起自己，风不停，发丝理不清，像我

Break My Heart 是内地摇滚的经典之作，也是黑豹乐队最成功的一首歌了。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